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嚟，祝过嚟。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Recently, John and I got to go to Selma.And perform glory on the same bridge that Dr. King and the people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marched on 50 years ago. This bridge was once a landmark of a divided nation, but now is a symbol for change. The spirit of this bridge transcends race, gender, religi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social status. The spirit of this bridge connects the kid from the south side of Chicago, dreaming of a better life,to those in France standing up for their freedom of expression, to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protesting for democracy. This bridge was built on hope, welded with compassion, and elevated by love for all human beings. Thank you. Nina Simone said, it's an artist's duty to reflect the times in which we live. We wrote this song for a film that was based on events that were 50 years ago, but we say that Selma is now...Because the struggle for justice is right now. Yeah. We know that the Voting Rights Act that they fought for 50 years ago is being compromised right now in this country today. We know that right now,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is real. We live in the most incarcerated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re are more black men under correctional control today than were under slavery in 1850. People are marching with our song. We want to tell you we are with you. We see you. We love you. And march on.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Ava. Thank you, Ava. Thank you, thank you Ava. Over. 刚才呢一段声音呢就来自呢个美国嘅歌手 Common 同埋呢个 John Legend。咁大家就算冇睇过刚刚过咗嘅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呢，其实呢都有留意到呢段新闻㗎啦。咁就喺颁呢个最佳嘅电影歌曲奖嘅时候呢，就得奖嘅呢就係呢个电影 Selma 入面嘅呢一首 Glory。咁然之后 Common 呢同阿 John Legend 呢就讲咗呢一段咁嘅说话。咁呢段说话非常之清晰嘅，佢就话 Selma 唔系单单净系讲紧五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呢、这个为美国黑人争取呢、这个投票权嘅呢一个呢一件事，亦都系讲紧今日喺地球唔同嘅角落，例如芝加哥嘅黑人，或者仲有呢、这个。香港啱啱过咗嘅雨伞运动，仲有呢个巴黎嘅呢、这个查理漫画查理周刊嘅事件，其实所有喺呢个地球上边争取紧公义、争取紧言论自由、争取紧民主，所有呢啲咧，佢都将呢只歌咧系点晒俾所有人听。咁所以咧，我就将呢一段说话咧就播翻出嚟啦。咁但係我都想補白一下，就係話當然我作為香港人，我感到非常之光榮，但係呢要補充一句啦，就係呢呢種光榮呢唔係所有香港人都可以一齊分享，但係起碼就有一小撮人，我哋剛剛喺上一節講緊嘅呢啲白蓮教義和團嘅人呢，你哋係冇資格 要求退聯嗰啲人㗎嘛。 好簡單，個道理喺邊度呢？個道理就係話佢哋覺，因為如果你有睇過 Selma 呢套電影咧，講緊嘅馬丁路德金呢位仁兄咧 ，OK 喺1968年逝世，喺1965年佢爭取嘅呢個香港呢、这個黑人嘅投票權，喺美國嘅黑人嘅投票權，喂，佢係不喺整個運動裏面，佢都係強調呢個 non-violence resistance 啊，非暴力抗爭、不合作運動啊，佢一路都係講緊用呢樣嘢， 啊，如果大家呢套戏呢喺三月我睇咗㗎啦，喺三月初呢就会将会喺香港上映，咁大大力推介呢大家应该去睇，因为入面呢你会搵返好多我哋喺79日嘅雨傘运动入面嘅影子，同埋好多好多共鸣你可以喺度揾到，譬如话入面都有多好多好得意嘅笑话，就係话喺当年啲黑人里面都有一啲所谓嘅激进派，唔係所谓呀，嗰啲係真正嘅激进派，因为当年呢嗰个环境呢 ,1965 年嘅时候呢就係、是、黑人受到歧视啦。咁首先就係、是、马丁路德金主张黑人要有美国嘅黑人要有投票权，就係话乜嘢呢，就係、是、话特别喺阿拉，因为佢即係嘅嗰个源头起源就喺阿拉巴马呢个州，阿拉巴马州。咁喺阿拉巴马州呢就係、是、呢喺1965年呢究竟係发生啲咩事呢，就话、是、长期呢啲黑人呢被打死呀，或者淨係生命係有危險啊，俾啲白人呢因為歧視嘅種種歧視嘅問題呢生命受到威脅呢，而到最後你係爭取唔到個公義啊，因為呢因為嗰個州政府所有嘅議會啊議員啊，佢全部都係投票選出嚟，但係嗰個利益界別全部喺曬白人度。 就功能組別咁樣啦。 冇錯，喺曬喺一個白人度啊。咁 你有白人先至有投票權啦。 冇人去代表黑人發聲啦，又或者啲議員覺得根本我唔需要爭取，因為根本無需要爭取黑人嘅支持㗎嘛，因為黑人都冇投票權，咁所以呢 就偏向咗啲白人嗰度。 即係如果你用一種激進嘅概念呢，馬丁路德金就唔應該係咁嘅，佢就應該覺得係咩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你殺我一個我殺你十個。OK， 嗱呢種就叫勇武。嗱呢種就叫真勇武啦。OK？嗱呢種就叫真激進啦，就唔係而家我哋嗰啲所謂激進。OK？咁喺當年呢即係都有呢啲咁嘅激進㗎喎。但係呢即係馬丁路德金呢就同大家講，就話呢喂大佬，和平理性非暴力先係最有力嘅武器。嗱我話嗱可以岔開少少講㗎。話咩 ,Martin Luther King 嗰個抗爭嘅力嘅生涯裏面呢，那個歷程裏面呢，佢唔係一出嚟就係和平理性非暴力㗎。佢最初其實都係主張暴力㗎。OK， 甚至佢自己係陀炮㗎。OK， 佢係但然之後呢佢受一個人影響，嗰、那個人呢另外一個美國嘅人權人士叫做 Rustin 嘅。咁 Rustin 呢就係、是、主張非暴力抗爭嘅。咁然之後呢佢甚至喺1959年咗緊啦 ,50 年代尾呢，佢就係鋪橋搭路呢，係帶Martin Luther King 去邊度你知唔知，去印度去見甘地。OK？咁 Martin Luther King 係真係去見過甘地，然之後返嚟呢佢就信奉咗呢一套，佢就話冇嘢勁得過 非暴力 嘅。咁同埋因為佢有個 gospel 嗰個底啦，即係教會嗰個底啦。咁譬如話 Martin Luther King 有好多金句啦，其中一句金句就係咩，佢就話耶穌講過，如果你用支矛去攞到你想攞嘅嘢呢，你到最後其實都係要是还返俾支矛㗎。咁呢个呢呢个是其中一句金句啦。OK， 咁所以成套戏其实就係讲緊个好出名嘅事件啦，係一条桥叫做 Edmund Pettus Bridge 啦，三次点样进行一个 long march， 一个大游行。OK， 最后第即係但我又费事踢咁多桥啦。咁、个古仔其实嗰个系一个好出名嘅历史，到最后呢你知唔知第三次嘅游行呢是嗰、那个佢係由呢、這个嗱嗰、那个 Selma 就係阿拉巴马其中一个镇嚟嘅。咁佢就由 Selma 呢个地方呢一路行啦，到最后你知咩行86公里，即係等于一个咩概念呢，即係等于我哋而家喺香港发动一个大游行行到上东莞咗緊啦。OK， 就去到阿拉巴马州嘅州政府 ,OK， 示威。到最后呢就争取到当时美国总统约翰逊嘅首肯，跟住就喺华盛顿嗰边再配合呢，就最后就 confirm 咗呢个黑人有投票权呢个标。今次呢套电影嘅颁奖 ,John Legend 都提返 remind 大家，唔好以为所有嘢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唔係天跌落嚟俾你嘅。如喺历史嘅长流里面，美国人有投票权都係只係短短嘅50年。 所以我想话翻俾大家听，喺我哋今时今日香港争取普选呢条路度，其实我哋唔系行咗好长嘅路， 好短嘅，我哋真系， 我哋系应该继续。我觉得今时今日，我想喺新一年第一集，我想话翻俾大家听，即系点解我话我今，譬如今个新年好多嘢好唔开心，见到好多嘢好唔开心，喺香港过年，第一见到好多愚昧嘅嘢啦，见到香港喺度逐渐变化啦，水货客自由行嘅问题 ，OK， 每一个礼拜喺新界嘅冲击，有啲人话喂，你都唔系新界人，关你咩事？咁但系我想话俾你听，新界都系香港嘅地方，每一次嘅冲击。我作为一位香港人，我都有感觉，我都会去问下呢件事，我都问下自己呢件事究竟系咪值得去做落去。我喺 D18 一路都有，每一朝早我都经常呢段时间都系成日都会做住风波里的茶杯啊，风波里的自由风啊，好多时都会接到好多新界朋友嗰啲电话，好多时都会话翻俾我听，你唔係新界人，你唔係生活喺嗰度，你梗係唔知啦，你梗係冇嗰種感受啦。我哋真係支持啲人走入嚟冲下啲冲击下啲药房啊，冲击下啲商铺啊，冲击下啲内地自由行嘅朋友。但我好想同大家讲嘅就係话，有陣時做人呢，好多事情呢，你係要切身处地。第一，如果呢、這个好多喺历史上好多呢啲例子可以举到俾大家听，譬如话喺二次大战嘅波兰人 ，OK， 佢哋好辛苦挨过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佢哋以为可以脱离咗呢个纳粹嘅主义，但系佢哋真系细谂唔到，跟住嘅岁月佢哋更惨，因为原来帮佢推翻嗰个纳粹主义嘅。是你一劑更猛嘅藥叫做共產主義 ，OK？ 咁你好多時就我哋要翻嚟諗嘅就係話，我哋係咪因為今日呢、這個嗱唔使爭拗嘅，呢個內地人嘅行為啊，所有嘢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嚟買曬我哋啲嘢啊等等，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 ，OK？、 嗯、 但係我哋係咪用一種 以暴易暴 極端，用一種另外一種，你明明你會付出代價嘅。你俾我講埋先， okay， 大把時間俾你講啲問題。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大家要思考嘅、啊，未必係我啱曬，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話，你今時今日用一種咁嘅即係當你如果你話內地人不文明嘅時候，你又用一種另外一種不文明嘅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你係要付出代價嘅。一個代價係乜嘢呢？個代價就係話，原來呢一種方法、呢一種思維係我成個社會嗰個主流嘅思想嘅時候，以後解決其他嘅問題嘅時候呢， 都係咁， 都可以係咁嘅咋。舉例，譬如話，你已經將入面嗰啲賣奶粉嘅藥房推冧曬佢啦 ，OK？ 然之後呢，變成一啲你想要嘅商铺啦，咁我知，咁啊梁福源嗰楼，十八乡区议会主席阿梁福源嗰楼支持自由行嘅人，佢系咪可以用翻同样嘅方法，日日走入去围翻你想要嗰啲铺头都得噶？呢个就所谓我哋中国人嗰种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同埋你要问好多嘢啊，就係话今时今日嗰个问题究竟係边个人， 我就想 边个人， 我就係想咁讲，你基本 去引发呢个问题先。 政府嘅问题嚟㗎就咁 啫。个政策係容许呢啲国内人落嚟，佢而家唔係偷渡落嚟㗎 ,ok? 名正言顺㗎人哋。 一签多行又好，一签若干人又好，一签一行又好，佢係跟足规矩㗎。佢落嚟，佢今日都会问一个问题，点解我落到嚟我唔可以消费先？又话呢个返嚟好简单道理嚟咋嘛，呢个系政府嘅政策啦嘛。第一，你扭开咗个水喉，你唔记得闩个水喉。第二，呢啲人嚟到你冇任何嘅行政手段去约束佢。 你好大， 或者好简单，你可以购物。不过某一啲类别嘅货品，你係需要課税嘅，又或者甚至某一啲貨品，我極端到你係不能，你係要出示香港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你才可以买的。 不是其实是有的。 好我即举 香港呢其实有些人不可以带回 大 陆。 我告诉你。 以前就是奶粉其实米呢、 不是 五公斤米是五公斤以上的米是不可以带回大 陆。这个是双方两地政府那个行政手段失误嘛。然之后而家你就用一啲方法去迁怒两边嘅人啊、两边嘅人啊就包括你话喂搵食嘅香港嗰啲水货客佢有冇罪咋喂大佬佢搵食㗎咋如果个市如果你喺个自由市场嘅角度去睇佢天公地道佢搵佢冇佢如果佢搵唔到工呢、这个系佢嘅一份职业咁佢咪继续做落去囉 ,ok? 你而家我想讲嘅就系话你要冲击嘅唔系每一个礼拜去到现场 ,ok, 好似文革式咁嘅武斗。喂呢、这个系我系我最唔想见到嘅嘢你系应该去搵个政府嘛。而点解你唔搵个政府呢我一路都諗唔到呢个答案。去到年三十万、去到呢个花市有条弹散走去冲击长毛我终于明白啦。我终于明白啦。支联会又好刘山青又好长毛又好我终于明白啦原来因为佢嗱如果大家有睇过嗰条视频我费事播啦大家去搵到佢讲一句说话呢终于呢即係令我茅塞顿开佢话我条命就好矜贵嘅我唔会好似你咁去俾人去拘捕嘅 ,ok, 你自焚就你嘅事我啊最多你自焚先啦我最多考虑一下啊我终于明啦我听完呢段说话我明啦。原来你哋嗰种所谓嘅勇武真係得把口噏㗎咋。你去走点解走去冲击长毛啊因为长毛身边冇六七个保镖㗎嘛冇警察嘅冇警察嘅保护㗎嘛你埋佢嘅身系容易啲嘛呢个呢系面嗰阵嘅一个原因。抵嗰陣原因我一陣再話俾你聽但我首先我終於明白啦點解你今日唔點解原來你哋冇選擇去衝擊個政府呢因為你埋唔到梁振英身㗎嘛你亦都 覺得 你都有自知之明你根本就冇能力去做呢樣嘢所以你喺度誤導緊所有年青嘅新一代或者呢個今時今日呢個社會階層裏面最底层嘅失败者 ,ok, 然之后去每一日每一个礼拜走去陪你入去新界走去做呢一件事。而做呢一件事有乜嘢得益呢呢、这个就係底嗰层嘅嗰个深层嘅意义啊。因为2015年已经开始係选举啦。你个冚家产黄毓民黄杨达你呢啲人呢就真係正冚家产嚟。我今日新嘅一年清清楚楚话俾你听我同你划清界线。 今日先讲迟捻咗啦你。 我对你已经係严重失望啊。你喺度做緊啲乜嘢你今时今日喂点解每一个香港人都应该要问啊每一个香港嘅选民都应该要问。点解你呢班人所谓真抗争争取民主嘅人点解你永远都系会将个矛头指向所有民主派嗰班冧春嘅呢而家你年三十晚终于辣到去所谓较为激进啲嘅长毛度啦。即系嗱好简单啦 ,2016 年嘅立法会选举我一定见到你会摆个人喺九龙东选啦唔系新界东选啦。 长毛比 我讲定先啦我讲定先啦。喂你呢班人你呢班人先係最无耻呀原来。点解你连走去搞民建联嘅勇气你都冇。你唔好荼毒香港嘅年青嘅新一代啦。喔我讲完肯定好撚多人又屌鸠我。但喂如果我拿得住支咪唔讲我自己相信嘅嘢我真係讲一个对唔住我自己。即係呢所以我就话俾你听啦。翻去 Selma 到戏呢你冇资格你冇资格去套呢个光。人哋讲緊点呢首歌俾香港嘅雨伞运动嘅人係讲緊黄之锋讲緊学联讲緊所有参与过79日嘅呢个雨伞运动嘅人。但係 except 你哋呢一班所谓冇大台 格 不代表我， 不代表我，我唔会被捕等等呢扎咁嘅人，因为马丁路德金如果今日今时今日健在嘅话，都会俾你呢班人屌捻到扑街。佢系左交中嘅左交 ，OK？ 啊，睇到戏入边有一个好烂嘅 get， 好得意噶，就系、是、有人话俾阿 Luther King 听，佢话咩咧？佢话喂。你知唔知出面有传言啊？哇！你叫啲黑人唔好用暴力呢，系收咗政府水啊！你系鬼嚟㗎， 鬼嚟噶， 你呢度系好得意噶。唉，交俾阿刁文流发表下， 等我唞下。我真系冇乜嘢讲，我对住呢班，但我又成日觉得系咪可以冷处理佢哋会好过，真系屌咧！我今日得闲抽下水就 O、OK、K。 喂，我唔系你成日都系咁样嘅，刁文牛咧。嗱，如果我俾你讲咧，你成日讲呢啲，我真系想屌埋你。喂，我唔系为屌而屌 ，O K。 O K。 我就系讲，我觉得就系话，第一，我都系我原则，我讲我自己相信嘅嘢。有啲嘢我觉得，喂，去到咁嘅地步，第一我真系好唔开心嘅 ，O K。啊，譬如话唔好讲到咁政治化，系唔系选举你自己要谂啦。2015、2016年，你会见到呢班人将会继续吓、啊、搞好多事出嚟，写紧包单。但系 OK， 我哋翻翻嚟简单啲，好唔好？我哋简单啲，作为一位香港人 ，OK， 你几唔愿意承认你系一位中国人都好，你成个碌都系一个黄种人嘅、一个华人嘅面孔。呢、这个冇反对啊， 冇反对啊。 好啊，我问你，你今日喺度搞紧，用一个咁嘅方法喺新界啊，或者市区都搞过啦，油尖旺，你走去咁样去冲击一啲内地人，你自己调翻转，如果有一日你去旅行，你去日本啦、你去西班牙啦，啊，跟住去呢个美国，跟住然之后咧，啲人用翻同一种方法去对付你。跟住，然之后仲话翻俾你听，唔系你同佢讲啊，喂，我唔系强国人嚟噶，我唔黑人憎噶，喂，你知唔知黑人憎呢样嘢其实系一种主观嘅判断嚟、人哋觉得你唔顺眼，人哋一样我，你今时今日用即系你用咧，你用紧呢一支矛，人家亦都可以用一支矛嚟招呼你噶、，OK？ 咁你嗰阵时你又有乜嘢嘅感觉咧？咁你应该要问下自己咯，做人唔可以咁双重标准㗎，即係呢啲嘢我諗你，即係我諗你大家要去諗囉。 个问题 喂，你就算你今时今日有一个新界嘅人同我讲，喂，你杰斯你唔系住喺新界，大佬啊，我哋住喺市区，我哋比你更早受呢啲咁嘅冤屈啦。我哋想讲嘅话俾你听就係咩，你其实要搵返个政府啊，你咪俾压力个政府囉。咁你而家今次好啦，我哋做緊嘅节目嘅时候啊，早几日阿梁振英就出嚟话佢会检讨嘛，咁我又可以话返俾你听啦，梗係唔系佢要检讨啦。嗱，我北上频道梗係讲返我北上频道嘅 concept 俾你听啦。 我又北上频道 concept 呢个呢样嘢。 喂，喺啊，呢个啊好明显梗係由上而下阿爷出声先啦嘛。是阿爺出聲，梁振英先改口啊！梁振英自稱自由行之父。喂，你估即係你當嗰班咁嘅義和團啊，話俾你聽，佢話嗱就係全靠我哋呢幾個禮拜衝就衝到阿梁振英， 終於 肯改啦，你嘅撒岸啦！我話俾你聽，嗰個要改嘅信息係要檢討嘅信息，其實係由上邊嚟嗱，我唔係冇跡可尋噶。你之前啊，張德江已經係講咗要檢討㗎啦，一早已經改咗，已經做緊個研究。而嗰個檢討嘅原因喺邊度咧？加埋個雨傘運動，你係阿爺啊，你都憂心啊！ 唔好咁多 人，我每一日放咁多人嚟，喂，第一我放啲人落嚟，你搞到個社會唔和諧 ，OK？仲有就係我根本就唔想俾國內啲人見到一個咁樣嘅香港 ,OK? 咁所以嗰個憂慮其實係喺阿爺度啊，然之後咪令到你啲梁振英、林建岳、田北辰呢啲咪全部喺度改口囉。 咪你可以諗下，其實嗰個影響係幾撚大，甚至乎我是歌手你講過啦，阿傑斯，咁而家有新一個進場歌手呢叫譚維維， 啊，佢唱嗰首歌都係雨散雨散，有聚有散噶。你諗下，影響都好。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真正去影響到上邊。其实系我哋个雨伞运动啊， 根本 仲有就 系 话 湖南卫视嘅一个唱歌嘅歌手都喷水啊喺度。 边个话个成个雨伞运动系冇系喂系冇作用系鸠做先？ 有得有有， 咪就系你班义和团咯。喂，大佬啊，唔可以咁样啊！我哋呢七十九日唔系鸠做噶， 唔系我， 我哋引起全世界嘅关注，我哋系应该。我就话翻翻嚟就系咩？我好想话俾大家听，譬如点解我成日要喺度讲下啲西片，我尽量都唔想讲下啲国产片。点解我作为香港人要睇西片？点解？因为我哋成日睇西片，我哋仍然可以揾得翻一啲价值观，一啲普世嘅价值 ，compassion、courage、sacrifice、humanity。呢啲嘢全部可以喺西方嘅电影系可以揾到嘅。喂，今时今日系，我觉得系对我哋香港人好重要，因为我发觉啲香港人已经系唔记得晒噶啦呢啲嘢。喂，你眼前嘅净系得仇恨啊！你明唔明啊？ 嗯， 仇恨遮盖咗你好多嘢。我当然明白我哋作為華人中國人 ，OK， 唔係我哋喺呢個中國底下嘅人，我哋當然喺今時今日21世紀係悲哀嘅人嚟嘅。我哋個悲哀係乜嘢呢？就係我哋仍然活在一個帝國，我哋梗係唔係一個共和國啦，我哋係活在一個帝國。OK， 個帝國，你活在一個帝國係一個好慘嘅嘢，因為所有一個獨裁嘅政府啦，仲有就係每一個人其實喺呢個帝國入面你都冇乜嘢生存嘅價值嘅，因為你嘅生存價值，你嘅生存嘅目標其實就係為咗呢個國家效勞嘅啫。我哋乜嘢都要以呢個國家為先嘅，等等所有呢啲嘢。我哋作為香港人，回歸咗二十年咗緊，我哋當然唔可以接受呢啲咁嘅價值觀啦，我哋要抗拒啦。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嗰个抗拒嘅方法。我哋嗰个抗拒方法，我哋好多条路可以拣，但系我哋系咪要拣一条咁嘅路先？而我哋系咪要摆低晒所有呢啲公义、呢啲人权、民主嘅自由、言论嘅自由，或者所有呢啲咁嘅嘢，或者非暴力抗争呢啲咁嘅 concept， 我哋全部要摆低晒佢，然之后我哋要跟住呢一班咁嘅义和团走咯。呢班义和团讲紧嘅系乜嘢？喂，极权嚟噶嘛？喂，今时今日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就系乜嘢啊？我唔跟你做，我就死噶啦。 喂 ，IS 嚟噶咯？ 我哋今日做紧节目嘅时候，你咁嘅陈云仲要出一啲，仲要出喺个 Facebook 度，仲要继续出 post。又话乜嘢？听日我会收到风啊，长毛啊，何秀兰啊，阿梁家杰呢啲人可能会去元朗嘅，大家要好好招呼佢。你乜撚嘢人嚟噶？你乜撚嘢人嚟噶？你有冇一个包容之心噶？你相信嗰套，人哋要尊重你，你有冇尊重过人哋相信嘅嗰套呢？我哋唔系话要阻止你去做乜嘢，但系我哋眼见嘅就系你呢啲咁嘅黄毓民、黄杨达、陈云啲人，你哋系有策略地去打击民主派光谱上边唔同光谱上面嘅人，你为嘅系乜嘢啊？我好，我礼貌啲就话你系为咗选举，我再粗暴啲嘅，我可以话俾你，我可以喺呢度讲，你系收咗共产党钱啊！ 嗯 ，OK， 咁我个睇法同阿杰斯都系大致相同嘅，但系个问题你要知道，佢哋属于一种咩类型嘅做法，点样可以踢爆佢？点样可以去话？其实好似唔关不信频道事，不过可以倾下。你知唔知明光社系咩？极端右翼宗教 ，OK， 呢个热血公民咪某程度类似咯，吓、啊、你杰斯仔。不停咁屌佢，屌柒佢，喂，屌柒佢，其实冇用噶，明光社都系一样 ，OK， 你不停咁屌柒佢，佢内部会更加团结，你明唔明白啦？明光社就系咁啦，哇，阿哆啦 A 梦嗰个静香，啊，即系叮当嗰个静儿啊，啊，出肉镜头唔可以喺漫画度写出嚟，我哋作为市民一定系读者一定系闹明光社，你唔可以唔俾人呢一样嘢啦，明光社里边啲人咧就觉得。 喂，你哋打压紧我啊 ，OK 啊，我咪好，我哋内部更加团结咯。某程度呢啲咁嘅极端右翼宗教咧，就似系咁样啦。你越闹，越闹得佢多咧，佢哋越会觉得话，喂，我哋有手打压啦，嗱，长毛又闹我啦，嗱，萧若元又闹我啦，哇，而家今日屌你老母，唔谂掂，杰斯仔都闹埋我，哇，咁我哋点算？我哋要更加团结啦。所以我成日觉得，即系你要对付佢哋，系要踢爆，而唔系去闹咯。 嗯， 因为一去闹佢哋咧，佢哋会更加团结，对你以后嗰种运作系更加有问题。你明唔明白啦？ 嗱，我修正你两样嘢。第一样，你头先呢段说话咧，有两样嘢我要澄清嘅。第一样嘢就系、是、我从来都冇经常去屌鸠 我多啲 呢一班人， 我多啲。 第二，我想讲嘅就系、是、你头先讲嗰样嘢，有一两个字好可圈可点，就系、是、督爆。OK， 我想同所有人讲就系、是，我哋无需要嘥时间喺呢一班人度，根本冇。我而家唔系想督爆俾你哋。 嗱， 我想讲嘅其实大家应该要点样去处理咧？咩叫懒处理咧？我想讲嘅就系、是、其实我哋一个民主嘅社会，如果我哋相信个选举嘅，我哋用翻我哋自己赋予嗰一票嚟去解决呢件事咯。喺嚟紧嘅区议会，喺嚟紧嘅立法会。OK， 我哋就用啲我哋自己嗰身手上嗰一票去话翻俾个社会听，究竟可能最后系主流嘅思想，主流嘅支持，其实可能喺翻晒佢度，我哋都要尊重噶。 OK， 嗱，即系呢个你话喂杰斯，你系咪自打嘴巴？四年前你话过唔好投票啊？嗱，我你当我自打嘴巴啦。喺今时今日个非常嘅时期，嗱，今年我又转咗态啦。嗱，我呼吁大家投票啊。嗱，但系你点？嗱，点解要投票先？我觉得嗱，大佬喺嚟你如果23条唔过 ，OK。嗰个议会嗰60席，唔系个70席系咪？而家70席 ，OK。喂，再唔搞佢啦，嗱，你要保护呢啲。如果你同嗱，我就系讲我自己相信嘅，我觉得我自己系时候行出嚟咧，我要保护翻呢班暗春嘅民主派。嗱，呢班人咧，我再讲一次，啊，讲真，佢哋系呃极，即系做四年议员咧，即系大部分时间都系呃饭食嘅。但系 at least 起码佢都要坐喺度帮我守住嗰票。如果唔系，23条会过啦，好多呢啲喂大佬，仲有我哋呢几年呢一两年睇到嘅财委会入面嗰啲好多好不义嘅嘢，全部个政府都打矛帮拱晒入嚟啦，吓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喂，我要转变一下啦，啊，我会行翻出嚟投票，但系咧，怀念都系投边个其实冇乜分别噶，嗱，即系话我四年前咧。我就废票嘅，我入去挖公仔嘅。嗱，今年我会点啦？如果港岛区举例，有三个系泛民嘅 ，OK， 我就会将嗰三个名揾三张纸仔写咗佢，即系接埋佢抽签啊！我自己抽签啊！因为我觉得抽喂投边个其实都系一捻样嘅，我冇乜所谓。但系即系 我点样嚟？ 我唔领你啊 ，OK 啊，即系我自己就会系咁，但系我想话嗱，因为呢个咧，即系我想唔系唔好参远啦，即系我想讲嘅咋，你咪用翻张选票去解决件事情咯，我唔需要再嘥时间，即系话喂，大家又要督爆佢呢样，督爆佢嗰样，吓，因为佢又叫你拿出证据来啊，乜唔需要啊， 我即系 想讲， 知道佢有问题， 好简单嘅啫，我成日都主张嘅，每个人你自己要思考咯， 嗯。 即系你要你今时今日咧好多事情我明啊，系好难去揾到去判断究竟边样啱边样错嘅。OK 啊，譬如话特别讲呢一班人，你亦特别辛苦嘅。我哋都话由雨伞运动嘅时候又系咁，即系譬如话你令到所有好多人，我哋身边有好多，我哋眼见过好多例子，今时今日都心灰意冷、意兴阑珊，想出嚟帮手，想喺社会度想做一啲嘢，想帮手去做一啲嘢。都唔敢行出嚟，点解啊？唔系怕咗个政府啊，系怕咗呢一班咁嘅黑社会、义和团、暴徒咁样嘅， 出嚟躲交啦， 系啦，嘅咁嘅人。OK， 你话呢个系咪一种悲哀先？系咪一个社会嘅悲哀先？ 我 呢种系一种系从一种极权走去另一种极权啊！我讲过好多次， 如果有朝一日，當然啦，機會不大啊，俾呢班人當權，我第一個問啦。喂，呢班人根本係連其他人嘅生存空間都不容嘅。喂，咁你究竟係搞緊啲什麼抗爭啊？你三條友自己衰就好喎、啊。你而家係做緊好多嘢，係喺度荼毒緊新一代嘅年青人嘅、嗯。我身邊我有好多同我差唔多年紀或者大過我嘅香港人。喂，一坐埋我哋都講。唔係話藍絲帶咁，藍絲帶、黃絲帶問題，係大家都好唏噓嘅，就覺得喂，今時今日香港，我哋自己覺得，我哋自己作為香港人，我哋都覺得陌生啊。點解個香港會搞到咁嘅咧？點解？喂，呢、這個直情係一個你再演變落去嘅，喂，你會唔會好似當年嘅克羅地亞、塞爾維亞咁？會唔會一個種族屠殺嚟㗎、嗯？大佬會唔會呢個絕對今時今日已經係一個係已經係一個族群嘅一個族群嘅矛盾嚟㗎啦 ？IS 嚟 㗎 ，IS 嗰隻嚟㗎，大佬。 唔係再重新一次嘅係話，即係 端有今年右翼宗教啊！ 唔係今年一五年啦，十二年前2003年嘅時候，我哋行出嚟，我哋仍然都會繼續針對翻所有政府嘅政策。OK。十二年後去到所謂一個即係中港矛盾問題嘅時候，無論點樣都好，其實翻個根本嘅就係話個政府去冇做一啲政策去控制翻呢個問題或者解決呢個問題，但係我哋唔應該用一個發泄點，所謂嘅發泄點就話去發泄翻一啲對於我哋唔鍾意嘅人 ，OK， 因為個矛頭係應該指翻去政府度，而成個 OK。講埋名啦，就係話無論熱血又好，普羅政治又好，甚至陳雲加埋 V 殺葉正純呢一班人都好嘅，就係話即係呢一班人係 OK， 第一勇氣去面對一個法律嘅制裁唔夠膽，衝擊政府唔夠膽，反而嘅就係話見翻嘅係攞翻一個低層次嘅人去衝擊去打嘅時候，即係呢班人係根本連承擔嘅責任都冇。再者落去嘅就係話。翻轉頭去講頭先傑斯所講嘅，有好多所謂香港人嘅精神，去到呢一刻就係我哋係咪要以一個以暴易暴嘅方式去解決所有嚟緊嘅問題嘅存在呢 ？OK， 連續三四個禮拜見到嘅一樣嘢係，喂，即係雖然嗰日同阿貴喺個題講，好似講笑咁，所謂八年假嘅問題，但係調翻轉啦，大家試下去諗啊，即係雖然今日個節目出街已經係星期日晚啦。你試下元朗區、屯門區或者剩啦，你試下個，你試下拉嗰度集貼住鬱敏嗰張宣傳嘅嘢，貼住阿達嘅宣傳嘢，嗰啲人會唔會搞鳩你啊？個問題係有乜理由係對住一班咁嘅人去即係去搞鳩翻啊？而係個問題集中翻喺政府度咯。 好多説話其實我真係好油衝地向香港嘅年青人講，你自己要思考一下啦，你哋應該要跟住一啲乜嘢嘅人走啦，你哋應該要往一個乜嘢嘅方向走啦。阿的頭先講嘅其實係一個唔係太複雜嘅一個論述嚟嘅，個論述其實一句說話都可以講曬，冤有頭，債有主。你揾翻嗰個冤大頭出嚟啊！個冤大頭其實就係個政府咯，亦都正正話俾大家聽。点解我哋嗰79日嘅雨伞运动系冇白做？点解啊？因为其实我哋就系想话俾大家听，我哋需要一个更公平嘅制度，去选出一个可以代表到我哋嘅政府。如果呢个政府种种嘅喺种种嘅利益层面上，佢都系为住香港人向中央去争取嘅话，好多问题其实系。唔难去解决嘅，你唔好同我讲乜嘢独立啊，乜嘢成？你我唔系话支唔支持你，或者反唔反对你讲独立啊？个问题系你有冇能力去独立啊？你冇能力嘅时候，你唔好喺度呃鸠人啊！黄杨达、黄毓民、陈云，唔该你啦，搵食你行远啲啦，你唔好要索，你要香港年青嘅一代，要香港未来嘅一代陪你一齐死啊！你都系要搵食嘅啫嘛，大家都要搵食。揾食要揾得其所，好冇 ？OK， 最后呢？ 最后啦， 有冇讲？ 我想帮朋友宣传下啫。 好啊 ，OK， 咁激烈，买下广告好冇？ 好。 啊，唔係古惑仔 online， 好 都玩成個月啦，我 OK， 要你最後等等先， 而家我練太遲啦，我好勁啊，而家我點啊？ 最後同多個人拜年先漏咗喺個節目度講，咁啊終於都退照要退休啦，呢位朋友， 馬 Sir， 咁啊，暫應該而家嘅時候喺仲喺外國啦，睇到 泰國好似啊，同太太 日本啦，好似 時機唔好啦，環遊世界揀呢個時候係 啦，咁啊， 廁所板都買唔到啊，你真係 新年快樂啦，馬 Sir， 我都叫你去揾埋我啊， 係啦，咁啊，咁啊，所以同翻一個朋友仔拜年啫，係啦， 嗯。 喂，仲有个广告要卖埋佢，我哋个老友记Red 假其中一个好受欢迎嘅主持嚟㗎。 拍完大河。 冇错。 出咗本书。啊，自从即係自南俱乐部出完书之后，啲个个撚咗出，唔係个个朋友出书喎。 出咗好多本 㗎。咁样咁样咁样犀利咁样，我唔撚知㗎嘛。 屌你。 嗱好啦，呢本书呢。 我鍾意呢本多啲。 后香港爱情物语。 OK。 作者拍完大河。 嗯。 咁佢有连续故事嘅。喺书.com。书多金系何等网站啊？ 嗯， 呢个女性嘅网站写喎，喺度一个连载嘅故事喎，好掂喎。咁啊，当然我未睇过啦，但系咧我未睇过，我话听，但我可以保证呢本书一定好卵好睇。okay? 我系啊，系啊，系啊，我系咁样噶。 Okay. 你睇过我好睇啊，我惊我睇完之后我唔敢。 嗱，我净系问你一个问题啫， okay. 你觉得佢好唔好睇过《战男俱乐部》先？ 嗱，戰男俱樂部已經賣完㗎啦，咁而家你買唔買冇所謂，你買到咩？ Okay. 戰男俱樂部你買到咩？ 哦， 我俾錢你買好唔好？ 咁如果你嗰本書都賣完啦， 好， 你梗係 好戰男俱樂部啦， 冇錯啦，就係要你講呢句。 如果俾我啦，我梗係買呢本唔買戰男俱樂部啦， 係啦， 有冇賣啫 ？OK， 你買唔買到先？你買唔到啦嘛， 係啦， 話你買唔到嘅，梗係買呢本，買本買到，呢本買到啊！話呢本仲勁過戰男俱樂部，戰男俱樂部咧喺成品冇得卖㗎，呢本成品都有得卖，嘩，真係横跨欧亚啦，将来话俾你听。OK， 咁样如果系有咩假嘅听众啦，或者不信频道嘅听众，支持下一啲网上电台嘅主持 ,OK?、 嗯、 网上电台嘅作者拍完大河呢本书就叫做后 香港爱情 物语。爱情物语拍完大河好平嘅啫。 嗯 88蚊本 ,OK, 好意头新年买返10本摆屋企。 又或者买一本书亦、嗯、都可以透过 Red 假帮下手呢搵阿太河签名都得。 係啦 係 啦。Red 假专做呢啲咁嘅嘢。 咁呢本书好精致嘅。咁亦都我都觉得係好几值得推介嘅一本、嗯啊、一个属于香港嘅古仔嚟嘅。 虽然我未睇、 啊。最后一样嘢要、okay. 要呼吁嘅。咁啊先借呢个节目去讲啦。咁啊因为我哋 Red 假先即係搬咗啦 ,OK。咁、okay. 今日头先结第一次都讲啦，正式地喺新嘅 studio 度录音。咁麻烦各位就係啦，因为知道过去有啲朋友仔呀，特别係北上嘅网友都係嘅，就係话呢寄信嘅时候呢就寄咗去五楼嘅 ,ok。咁而家可以调返转啦，而家寄去一楼 D, 係啦，麻烦各位寄去一楼 D, 系咁多啦 ,ok。 冇出名嗰啲嘢讲嘅系咪呀？ 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系啦。 好啦，最后俾我打埋个圆场啦，咁就如果大家听完头先嗰一节呢，有需要或者嗰三位当事人要批评我嘅时候呢，无任欢迎，但呢有一点呢希望唔好攞嚟攻击我，就係话我为咗某一啲人啦、啊、陶君衡啦、啊、长毛嘅选举呢又帮佢讲说话，我唔需要做呢一样嘢，同埋呢我都好耐冇见佢两位嘅。头先嗰段说话我唔系淨係为长毛讲，亦都唔系淨係为陶君衡讲，我系为金英、叶宝林等等，仲有边个啊？突然间谂唔到咩？林辉、 陈景辉， 所有一众被你攻击过嘅人、我希望讲翻一句公道话。OK， 就系咁啦。 林家仔，下次我又叶宝林佢个句，因为林辉、叶宝林、陈景辉同佢过嚟， 好嘛？ 过嚟屌柒你，一齐。 OK， 咁啊，最后咧就我就拣咗喺 Selma 入边嘅一首歌啦。咁好多人以为我会拣 Glory， 咁啊，第一嗱 ，Glory 咧就唔系一首好好听嘅歌嚟嘅，即系 Gospel song 嚟嘅啫。咁啊，攞奖当然有少少政治因素啦。咁但系咧喺呢套电影入边，其实有另外一首歌系好精彩嘅。咁啊，我都 surprise， 因为呢首歌咧其实就唔系特登为套电影而作嘅，系一首旧歌嚟嘅。咁啊，几年前嘅一首歌，就系喺第一次嘅时候咧，我播过嘅呢位英国嘅歌手 Fink， 的另外一首歌，咁啊2011年嘅大碟 Perfect Darkness 入边咧就会揾到呢一只歌。咁如果大家有将会即将睇 Selma 呢套电影咧，留意结尾咧，你就会听到呢一只歌。咁啊，歌曲嘅名字咧就叫做 Yesterday Was Hard on All of Us。咁啊 ，Fing 嘅歌词咧，其实咧好似一啲诗篇咁样咁，所以咧又容许我最后咧，即系将呢一首歌嘅歌词咧。用中文去读出嚟，我好鍾意呢首歌嘅歌词，呢首歌嘅歌词好贴合今日我哋讲嘅嘢。歌词係咁讲嘅，佢係由此我们可往哪里去，往哪里去。我们真的搞清楚我们想往哪而去，我们向哪一个方向向前走，我们可往哪里去。为什么要问？你知道的，我已经落后了，因为今天和昨天一样没变过。因为我看见今天的他们走过我们旧日的路，旧日的我们走过的很艰难的路。由此我们可以相信谁？我们可以相信谁？你是真实的还是过眼云烟？你可会相信我们曾经用岁月栽种的花儿？你能相信谁？用摇篮，从摇篮到坟墓，尘归尘，土归土。因为我们看见今天的他们走过我们旧日的路，旧日的我们走过的很艰难的路。大家听下呢首歌 ,Yesterday was hard on all of us。下个礼拜嘅北上频道再见。 春节快乐。 拜拜。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Where do we go? And is it real or just something we think we know? Where are we going now?Where do we go? Cause if it's the same as yesterday, you know I'm out, just so you know. Because our paths they crossYesterday was hard on all of us, on all of us. Who can we trust from here? Who can we trust? And are you real or just something from Wonderland? Who can you trust with this sweet flowerWho can you trust? From cradle to grave, from ashes to ashes, from dust to dust. Because our paths they crossed.Yesterday was hard on all of us, on all of us.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got nothing we can trust and nothing we can sell, that's for sure. How do we get out? How do we move around with all these eyes on us? So you want, you go first, almost like it's kind of rest. Because our paths they cross. Ooh, yesterday was us.